手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新奇。据国家邮政局网站消息，国家邮政局一到八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302.6亿件，同比增长27.2%。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通过互联网监测发现，十款违法有害移动应用存在于移动应用发布平台中。美团旅行近日发布旅行大数据，称摩洛哥成为中国人最爱去的非洲国家，毛里求斯和埃及分别位列2、3名。盖洛普研究所开展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，中非共和国成了最不幸福的国家。此外，伊拉克、南苏丹、埃及和伊朗的幸福指数也非常低。近日从北京什刹海街道获悉，此次什刹海辖区5.8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社区数量将由原来的25个调整为22个。北京朝阳区对全区121个社区服务站进行改革，从以往的多窗受理为一窗受理。目前安贞、香河园等23个街道的36个社区均已完成社区服务站改革。艺人古天乐在内地捐资援建的第100所希望小学建成的消息引起网友热议。据悉，网友晒出已竣工崭新的教学楼照片，黄色的外观十分醒目，上面写着古天乐第100教学楼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，又想起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，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。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，让我心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靠在椅背上的我，以为还拥你在怀里。

像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成浪了谁，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周杰伦《发如雪》，已经是2005年的歌了。在那一年呢，周杰伦有《发如雪》，蔡依林有《野蛮游戏》，飞儿乐团有《千年之恋》，林俊杰有《一千年以后》，王力宏有《大城小爱》等等等等。可能大多数的90后都是把容量可怜的 MP3 塞得满满当当的，从年头听到年尾。后来呢，慢慢有了容量几十上百个 G 的播放设备，却似乎已经找不到如同年少时那样兴致勃勃听新歌的热情了。而那些曾经单曲循环过的旋律，你还记得吗？ 清楚却早晚是结果，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，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，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，提高警觉，快张大你的双眼，蔚山的脸你要冷冻的分辨，越是危险颜色越是鲜艳，管他的钱可能会不会放电的烟常常会流电，

管当初多么欢喜在意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一切都会慢慢变淡，成了你生命里一段飘渺的记忆。所以在你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不喜欢在人前表现自己，越来越深刻的明白，爱过恨过皆曾经过，好事坏事终成往事。经典久了久，我行棋，把心放宽，把事看淡，在沉默中独享自己的小心事，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Lining 女性智囊联合创始人易轩，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，或者很迷惑，大学生都有这种状况，可能就是很多人他看的书比较少，